你好，我是胡峰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该不该去创业公司。大约是2015年时，那是一个大众创新、万众创业的双创时代。当时，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又如昙花一现般凋零。也是在那年，招聘时碰到过一个人，一年换了三个公司。我就问，为什么这么频繁跳槽呢？而他的答案也让我吃了一惊。他说，因为他加入的每家公司没几个月就都倒闭关门了。那时候，我和我身边的同事都收到过来自创业公司的邀约，有的同事就此去创业了，而我最终选择了拒绝。后来，我复盘了当时的场景，面临这样的选择，会同时有感性和理性的因素。感性的因素也许每个人都不尽相同，但理性的方面更有普适性。从中，我慢慢提炼和完善成了一组选择决策框架。为什么要加入创业公司？你的期望是什么？也许有下面几种原因：一、自由成长。创业公司相对成熟的大公司会有更大的自由度，能接触的东西更多，但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更多更杂，会让人更容易自由成长为一种解决各类问题的多面手。这对于程序员而言，很可能就是综合能力更强，但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又不够精深。但有些人就会觉得在大公司过于拘束，缺乏自由度，干的事情专业分工很精细，并不适合自己相对广泛的兴趣路线。那么这类人在初创公司也许就会有更多的尝试机会，更大的发挥空间。二、变身土豪。业界坊间一直流传着创业公司上市 IPO 一夜变身土豪的故事，但我们不妨理性的来分析一下。最早期的创业公司大概处在天使轮阶段。作为技术人，如果你的经验和背景足以让你以技术合伙人的身份加入，那么你可以大概拿到公司占比5%左右的期权。假如公司最后成功 IPO 上市了，市值100亿，那么你的股票兑现就值大约5亿了。成功变身土豪，但关键点在于，从天使轮到上市途中，统计数据上显示会倒下99%的创业公司。如果创业公司进展到了 A 轮，你再加入，成为合伙人的概率就低了，更可能成为一名高管。这时能分到的期权会少一个量级，大约0.5%。最终公司上市还是100亿市值，勉强还能成为一个瘦点的土豪。进一步到了 B 轮，再加入时，想成为高管的能力和背景要求都更高了。这时能拿到的期权比例会进一步下降一个量级，大约0.05%。100亿的市值，按这个比例就不太能成为土豪了。到了 C 轮，公司上市的可能性大大增强，前景可期。但这时加入，能拿到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一个量级到0.005%。如果这时公司的上市预期市值就100亿，估计也吸引不到什么人了。变身土豪其实需要的是增值100倍的机会，而最低的下注金额是一年的收入。加入创业公司就是用你的时间下注，能否撞上100倍的机会，很多时候就是靠时运。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三、追求梦想。也许创业做的事情正是你梦想的、喜欢做的事情。人生有时不就是挣钱来买一些喜欢吗？那么你愿为喜欢支付多大的成本与代价呢？在成熟的大公司工作，无论工资还是配股的收益都有很高的确定性。而创业公司即使给你开出同等的工资加上对应的期权，相比大公司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也依然处于劣势。更可能的情况是，创业公司给你的工资加上按目前融资轮次估值的期权价值一起，才勉强和你在大公司每年的确定收益相持平。站在创业公司的角度，公司通常也不希望招一个只要高工资不要公司期权的人吧。公司当然会觉得期权价值的不菲，而且每进入下一轮融资，期权价值一般都会增幅巨大，拥有很大的增值潜力。而站在你的角度，给期权的正确估值应该是零，因为期权的兑现日期你无法预期， 也许是5年，也可能是10年后，再考虑创业的高失败率，所以一开始就不要寄予太多期望的好。将期权更多的看作彩票，如果期权让你发了财，这非常好，但是你应当确保自己的工资报酬至少可以接受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的合同中没有期权，你也仍然会选择加入这家创业公司。这中间相对你在大公司的确定性收益的差距，便是追求梦想的直接经济成本，也可以理解为你选择创业的风险投入资本。最理想情况下，通过一次创业的成功，上述三者期望都一次性实现了，但现实却往往没那么理想。搞清楚了自身的期望与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，再来理性的看看其他方面的因素。一，创始人创业的目的是什么？期望是什么？创业毕竟是一段长期的旅程，大家的目的、价值观、期望差距太大，必然走不长远。身边就目睹过这样的例子。二，创始人以前的口碑和信用如何？有信用污点的人并不值得合作与跟随。而且前面说的创业公司期权最终能否兑现，就国内的创业环境而言，这一点也很是关键。三，公司的核心团队成员如何？看看之前都有些什么样的人，你对这个团队的感觉契合吗？价值观对位吗？这个团队是合作融洽还是各怀鬼胎？有些小公司人虽不多，办公室政治比大公司还厉害。四，对你的定位是什么？创业公司在发展初期容易遇到技术瓶颈，会以招 CTO 的名义来找一个能解决当前技术瓶颈的专业人才。也许你会被名头吸引，解决完问题，度过了这个瓶颈，但这之后老板会觉得你的价值还足够大吗？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技术总是短期被高估，长期被低估，而你自身还能跟得上公司的发展需要吗？五，公司是否有明确的业务方向？业务的天花板多高？有哪些对手？相对竞争的核心优势是什么？很多做技术的同学都不太关心业务的商业模式，也许这在大公司可以，毕竟船大，一般也就感觉不到风浪。但在创业公司则不然，业务的天花板有多高，也就是能够做到多大。如果公司业务没有明确的方向和优势，你憧憬着踏上了火箭，结果却是小舢板，起风时感觉还走得挺快，风一停就只好随波荡漾了。也许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你关注的条件和因素，在选择前都可以先列出来比较。只是最后我比较确定的一件事是，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满足你所有心仪的条件，这时就需要你做决策了。决策之前，期望是内省，条件是外因，决策就是你将客观的外因与主观的内省进行匹配判断选择的过程。决策很难，让人经常很矛盾很沮丧。往回看，我们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优的选择路径，但当初并没有选到这条路，所以沮丧。往前看，其实有无数的路径分支，我们怎么可能选中最优路径？有这样的方法吗？没有。这样的决策就像古时先哲讲过的一个故事，大意是你有一个机会经过一条路，这条路两边都是大大小小的宝石，但你只能走过这条路一次，捡起其中一块宝石，中间不能更换，这里捡到最大的宝石就是最优策略。但你怎么实现这个最优策略呢？其实没有方法能保证。而先哲的建议是，前1/3的路径你只观察周围的宝石最大的有多大，平均大小大概在什么水平，但不出手捡。经过这前1/3的路程，你应该有一个预期的大小标准，这个标准可能略比平均大小大一些，但不应该以之前看见的最大的宝石为标准。在走剩下的1/3路程时，你只要看见一个符合这个标准的宝石，就可以出手捡起，之后快速走完全程。这个方法虽不能保证你捡到最大的宝石，但可以很大概率保证你捡到符合自己预期标准大小的宝石，而这个预期标准就是你的满意标准。这个捡宝石的决策就是满意决策。满意决策是一种折中决策，只是在当时情况下可选的最佳行动方案。人生中会有很多类似捡宝石这样的决策场景， 找工作、找伴侣、选房子、买股票，甚至是买任何东西。只不过因为其中大部分东西的购买支付代价低，所以你不会有太大的决策压力。前三分之一的路程就是让你在决策前充分观察调研，确定你的满意标准。之后面对第一个满意对象就能够直接决策，然后继续快速前行。满意决策的方案就是让你做完决策不纠结，即使后来回头看离最优还有差距也不遗憾，因为人一生要面对的决策很多，满意决策的办法让你省下了三分之二纠结的路程，继续快速前行。最后，当你面临加入创业公司的选择时，问问你的期望，评估现实的条件，再做出满意的选择。抉择过后，可能有遗憾，但没不甘。如今在创业公司的你，当初是如何选择的呢？或者你是怎么看待？